大家好，我是玉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哇！又翻嚟都係啦，第二 part 嘅談話都要介紹呢一個鬱敏，叫做係棟篤串2019，我講過在嘅棟篤talk show， 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988、688、388，咁啊快達票同埋312888有得賣飛，係啦，咁呢類型嘅人物，可以講到嘢嘅人物，可以令喚醒到大家嘅人物。好聽講嘢，好聽嘅人物已經賣少見少啦，係啦，咁大家亦都把握呢個機會，係啦，可以聽多啲，係啦 ，OK， 好，咁啊翻翻嚟，咁上一回咧就講到啊，即係講彩妮咧，佢就而家忙緊係一個捕捉絕育放回嘅一個團隊，亦都有佢嘅隊員啊，叫做係初步，咁亦都有佢嘅。初步的流程的隊員啦，即是有一個很順利的過程，他現在進行到啦，係啦。咁佢其實而家佢做呢件事咧，嗰件事叫做捕捉、絕育、放回或者出領養，係啦。咁裏邊包含咗唔係淨係四樣嘢，裏邊包含咗啲咩？搬運啊、運輸啊、清潔啊、受傷啊。家庭環境嘅壓力啊，包含咗呢啲，同埋仲要去探訪啊，跟住仲要去宣揚啊、渲染啊咁樣，即係其實上面嗰層仲要係包咗咁多嘢，係啦，因為做咗唔，我覺得動保呢件事有道德諗，佢係認為咧，我做呢啲嘢係唔需要俾人知道嘅。 嗯， 對唔住，我即係我唔同意呢件事，但係唔代表你哋係需要跟我做嘅。我哋係可以容納咗大家嗰個意向嘅。我覺得亦都可以係要宣揚嘅。我覺得亦都係可以要宣揚嘅，因為我哋希望做咗呢樣嘢記錄低佢，希望多啲人睇到，希望佢哋都會見到啊！我哋都會做，你哋都會做，大家一齊做，唔好分你抽唔抽水，我抽唔抽水。我希望大家一齊抽呢件事嘅水。是啦，即不是破坏这件事，因为我们越多人做真的越多人有共鸣、你说什么钱钱银银啊、收费啊、善款啊那些，即那些另外一些问题来的，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是啦，我们都没有收人钱去做，是啦，但是我们希望渲染多一点，因为有渲染才会更令人更加多十个安彩来、20个安彩来、30个安彩来，咁如果全香港市民即係將呢一樣嘢變成一個主要，即係亦都係主要，即係好似每個禮拜你會買期嗰件事，其實唔係唔得噶。買期初初都買期初初都唔係一個慣性嘅動作嚟噶。以前買期係好 hit， 即係以前係唔興嘅，但慢慢越嚟越興嗰陣時，跟住高峰期啊嗰陣八九十年代成日都講買期，跟住係而家香港開始少翻啲，咁但係都係一個主流嘅一件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將呢件事變成到一個主流，係啦。咁咪今日去邊啊？冇嘢做，去做義工咯。嗱就咁嘅。你動保義工呢四個字都係近年嚟先新興嘅啫嘛。以前有鬼咩？即係我哋啱啱未有即係我啱第一個動保組織認識無手啦。咁但係之前都冇呢啲嘢嘅，邊有呢啲嘢啫？係啦。咁所以咧就而家話，既然香港已經係起動咗呢件事啦。我哋點樣宣揚佢？唔係宣揚，宣揚佢咁啊！好啦，再講翻彩妮嗰度先。頭先講到嗰 part 係有人運輸啦，運輸之後去到嗰度有一個啲地方係俾你擺住嗰啲狗仔啦，係啦。咁而跟住就係喺嗰度訓練定還是做啲乜嘢嘅要？ 首先啦，嗰個地方都係叫做可以排隊絕育嘅，因為絕育實在太多。太多要輪候了，咁喺嗰度可能排下隊啦，咁或者有可能有啲 BB 啊或者細嘅狗仔，當然佢哋會易出啲嘅，咁所以喺嗰度叫做可以俾佢哋， 即係咩意思啊？ 易俾人領養啲嘅，因為通常係啲細細個咁樣啲人，我覺得好 Q 啊，咁啊領養啦，咁同埋可能去到差唔多大啦，好似 之前有隻三個月四個月咁樣嗰一兩隻啦，咁其實佢哋已經去野外，已經野外化咗啦，咁所以根本對人 佢嘅意思係講緊。他之前有捉過兩三隻，是因為已經的年紀比較大一點了，是出在是外面流浪的時間比較多一點了，他們已經被一個大自然他們搵食的模式同化了、即是他很難再融入回有人去愛護他，有人疼惜他、有個家庭給他，他未必融入得到，這些就會因為個性格問題而難出一些領養，分分鐘這些可能回到狗場那裡，可能在狗場度中老啦，或者會放回去個山頭那裡，真係等佢就自由活動啦。咁但係問題係始終喺街外邊，佢哋個立場都係唔安全嘅呢件事。 所以想盡量、 所以想盡量都安排喺屋企，但係始終你有愛心還有愛心，你有義務還有義務。但係如果呢只狗係唔容易咁樣融入到你屋企，咁都會帶俾你哋煩惱同埋痛苦，甚至乎有意外添。咁所以變咗。俾只狗你嗰個團體或者嗰個義工係有責任要 protect 你哋呢一樣嘢嘅，係、啦，就係、咁樣。如果只狗對你有咩唔好啊，整親你哋啊，你哋即係可能又會有相連嘅反應嘅，或者你可能打佢啊，或者佢唔要周街劈咗佢啊，甚至乎可能你打俾漁農處，叫漁農處收咗佢翻去八啊，咁都唔奇。咁所以變咗出俾你呢只狗，俾你哋嗰個義工或者團體咧，佢哋係有好大嘅責任。要跟你講清楚，或者要知道隻狗的情況，才知道點應該出糧。 其實通常去了那個中心嗰度咧，就會可能俾佢接觸多啲人咯，多啲去探佢，跟住俾佢試下乜嘢叫做上繩去行街，即係要慢慢令佢覺得哦，人都係好嘅咁樣咯。 即係佢嘅意思咧，除咗佢放喺度嘅時候咧，佢間唔時有個位置要去探望，探望嘅時候咧，或者甚至乎嗰度有佢嘅工作人員，佢哋都係要做同一樣嘢嘅，就係、要同佢 friend。希望他可以即係簡單啲 train 一 train 佢啦，令到他易接近啲人群啦。咁嗱、好啦，咁啊亦都當然未必得啦呢件事。咁啊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捕捉完之後呢個流程之外咧，咁就絕咗育啦。咁絕咗育之後係一定會絕噶嘛，而家全部都係講緊。 會一定 絕。咁好啦，幫佢絕嗰個係咩人嚟嘅？醫生嚟嘅真係。 醫生一定係醫生。 係咪一定醫生先做得嘅呢件事？ 梗係啦，要有牌噶嘛。 哦，要有牌先做得嘅。咁就因為冇牌咧，係都係講緊嘅，驚佢，因為係可能做手術嘅時候或者喐手，其實我唔知道個手術點樣做啦。係咪喐係點樣做嘅？其實絕育佢即係要開刀嘅，真係要開刀嘅。 要開刀嘅。 哦，即係唔係話真係可能打支針得搞得掂嗰啲嚟？ 係咯，唔係 亦都冇微創啦，係咪啊？冇微創嗰啲咁高科技。 而家係高科技咗㗎，係 啊。正常微創啦，係開一個窿仔，跟住懟落去就喺裏邊喺度搞啦。咁但係如果正常開刀咧，係開大少少個窿，真係擘開佢真係做嘅。咁佢係邊一隻嘅？ 多數都係擘開佢嘅。 因為平啲，係咪啊？因為個價錢平啲，所以 微創即係嗰樣嘢係有嘅，但係未咁流行咁解啫。 OK， 好。咁所以真係要一啲有牌嘅人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如果冇牌而要做呢件事，分分隻狗都冇埋命啦。有機會係咪先？或者內出血啊，各樣啊，你還唔埋咁啊啲？咁所以就要規定咗有嘅。咁好啦，絕咗育之後，咁個費用通常點樣付？邊個負責？ 嗰邊嘅咯，即係可能有啲醫生係義務嘅，義務去做依樣嘢。 即係佢嘅嘢其實有，佢哋嗰個導演有一啲特定嘅醫生，佢係會免費肯幫佢做。 係啦，有兩樣嘢嘅，一個就係醫生去義務去做啦，一個咧就係收平啲，而嗰個團體去俾咁樣咯。 咁即係其實已經你有足夠嘅後盾去支持你做呢件事啦，係咪？ 係。 係啦 ，OK， 好。咁啊，跟住絕咗育之後啦，咁就好啦。放回或者領養啦，依家都嚇。咁放回係點樣放回咧？係咪真係就咁去到嗰度放咗佢，佢就自己走咧？ 我哋 skip 曬佢車佢嗰個流程，咁真係就咁放喺嗰度，然之後開門俾佢走噶咋？係啊，即係去翻原地。 會唔會話又話啊？喺佢身上要放啲 GPS 啊？即係知道好似啲白鴿咁樣咧？ 其實會其實唔係 GPS 係。植入個晶片咁解咯，即係等佢有咩事，可能有某啲機構捉完啦，咁跟住佢會奪 揾你， 係啦， 就唔會白， 係啦，就唔會白咁樣。 咁其實我覺得，喂，亦都可以有一樣嘢做啦，就算 即係捕捉嗰啲全部都會落晶片嘅。 係係啊， 即係全部都有落翻嘅。 因為保障翻你唔會又捉到，然之後就走去巴咗嘛。 或者又捉到嘅時候又走去絕育，絕幾廿次都係有 係嘅，有啲會剪咗耳咯。 OK， 咁啊呢個都幾好。咁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其實放翻去嘅時候，你哋有冇諗過即係佢本身一群狗噶嘛，可能隔咗咁多日嘅時候，佢放翻去會驚佢唔適應啊，或者係揾唔翻啲同伴啊，或者係唔知道當時嘅覓食環境係點啊？有冇諗過呢一樣嘢咧？有冇跟隊員講過下討論過咧件事？ 其實係會當然啲同伴係一定會等佢啊，咁但係你去到絕咗育嘅時候，可能地位唔同咗，可能你嗰陣時做緊大佬嘅，咁你男仔絕咗育，咁照咁樣講 就做唔到大佬啦。 未必，可能因為唔係因為可能過咗咁耐啦，咁個地位會變噶嘛，你冇咗個大佬嘅時候，咁咪後邊嗰班僆咪上翻嚟咯。 咁如果翻到去會俾人打嘅，有時都會嘅，有機會係嘛？ 有機會咯， 其實都幾心傷喎呢件事。你又不能夠唔放回，但係你又知道佢可能地位唔同咗，或者佢放完監咁樣出嚟，或者跟住同嗰個社團又唔係好接合嗰件事，即係講緊啲狗狗。咁你其實都會幻想到佢有機會真係俾人打。 會㗎，其實發生咗樣幾心酸嘅事嘅，即係講緊之前捉咗嗰兩隻媽媽。咁跟住諗住轉肉就冇事啦，跟住但佢未返嚟嘅期間呢，咁我哋再去睇下嗰啲小朋友嗰個團體，咁我哋有喂開嘅嗰個地方。咁跟住有一次揸車經過啦，然之後見到其中一嗰隻媽媽嘅仔係真係被車死咗囉。 嗯， 係啊，即係其實基本上 即係你哋會認得佢哋係邊竇嘅，其實 認得㗎，認得㗎。 咁呢啲真係好心傷嘅，因為對於有譬如車死狗嘅人嚟講啦，即係或者係路人甲乙丙丁啦，即包括我呢人在內啦，你係冇適應㗎嘛啲狗，你係唔知㗎嘛。但係當你知道其實佢有根有據嘅時候咧，你係會心痛得好緊要。呢、這個我都明白嘅，因為嗰次咧，我哋借票咧，阿彩妮曾經試過一轉咧。就是有遇到一個狗的內臟成日都是啦，執完之後呢咁有啲毛啊肉啊撚住㗎嘛，即係有少少顏色喺度啦。咁跟住有啲fans 放翻出嚟，就係話啊呢兩隻原來係之前前面嗰度一隻大媽一隻細媽，咁我俾個名佢啦。咁原來呢隻係細媽嚟嘅，咁樣另外一隻呢就唔知喺邊咁樣，即係嗱有啲人咁樣講。跟住哇突然間我睇完呢件事，即係雖然我唔識嗰只狗，或者之前唔知佢係邊只狗，甚至乎你流浪狗多如是，你點會分得到邊一根據啊？即係有啲人講出嚟，估唔論佢真又好假又好，當然佢係有根據嘅。你會個心好唔舒服咯， 即係你見到睇翻佢笑 呢只狗，你無端之前個屋想已經笑哈哈哈哈，可能有心人喂完佢，轉頭出嚟可能就俾車食。仲有一樣嘢，我都覺得係真係要屌柒嗰啲狗主，真係要屌柒佢。系啦，我都唔想講粗口，但其實真係要調查佢。 要上醒真係。 我咧有一次咧就係、是、譬如有一次咧，即係佢哋要搬籠啊，幾個唔夠力啦，咁啊叫電召我一齊去搬一搬，我都係幫下手啫。佢哋先係佢同佢嗰幾個朋友先係真係動保義工啊。咁咧見嗰度咧有條友咧經過咧，見到嗰條友咧好乸型，喺個海邊度行，有隻狗跟住隔離。但佢冇拖繩，隔離就係馬路嚟嘅喎。 係啊， 即係呢啲撲街唔家產，真係喂大佬，我知道你好撚有型，我知道這隻狗好撚聽你話，我知道這隻狗好撚乖，但係呢個世界上係會有意外嘅嘛。即係你對面馬路有隻狗，突然間佢癲起上嚟或者熱情起上嚟，佢會衝過去點都好。估唔論佢係即係。你可以話你清零夠唔驚，但係呢個世界上係有一萬樣嘢係可以刺激到佢噶嘛？ 一下就衝咗出馬路噶啦，好多 就埋單噶啦。即係我知道你好撚有型，即係唔撚拖條繩咁樣行跟住你。當然啦，如果你話你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四面圍欄係啦，而且你都好明白到你隻狗係品性好純良， 甚至乎可能冇其他狗得你一隻，你可以放。 嗯， 系啦，冇我好明白动物中意自由奔放嗰种跑法嘅，我好明白。咁但系问题系真系要顾好多嘢，顾外边嘅人啦，顾外边嘅动物啦，顾外面嘅交通环境啦，有一万样嘢要顾。甚至乎我之前睇新闻，因为啲冚家铲阿伯无端端见到你只狗，即系佢都冇讲乜嘢，就踢下你只狗咁样都有喎，呢白痴仔。跟住我 share 佢段新闻出嚟。一萬個人調查佢，有啲撚樣扮聰明、扮智者，我啲舊同學喺度講，其實呢啲嘢咧，可有機會斷章取義嘅，可能之前發生咩事，後面發生咩事都冇講啦。我話你唔好撚扮嘢啦，白痴仔，人哋而家呢段片淨係影到呢樣嘢，就梗係討論呢樣嘢啦。你知你喺度預計之前發生過咩事，你唔撚預計再之前十年發生咩事、啊、地球唔撚盤古錯開，冇阿當夏娃，冇理啦，你要講呢啲戇鳩嘅喺度，即係。他是我舊同學，識十幾年，我叫他講啲戇鳩，佢次次都有講戇鳩嘢，喺度扮撚曬智者，一屌佢即刻收撚曬水。我話唔緊要嘅，係啦，我哋呢度言論自由，我唔係俾你講，不過你講啲嘢唔該有啲 sense 係啦，就唔好諗。我哋而家係我哋而家個 target 係屌緊呢個白啊嘛，你扮乜撚嘢？之前呢段片之前有嘢啫，咁之前冇咁點啊又？系啦，咁你话可能有乜捻嘢？可能有咁，而家冇嘛，系嘛？你 讲捻埋呢啲道德， 讲捻埋啲废话，系咪先？好，跟住亦都系见到嗰、那个啊，讲埋嗰啲黐线就讲第二啲嘢。咁咧嗱，你放回啦，就算惊都冇办法啦，嗰件事，即系而家系讲到惊都冇办法啦。咁其实我哋系有冇一啲嘢？是真的再完美一點、啊、我們可能大家花多一點時間去想一個完美的計劃是怎樣，是可能放走它都會保障到它的安全呢？這個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深思想一想，即是我天馬行空啊，天馬行空、嗯、以前沒有 GPS 的，不會知道你在哪裡，但現在真的有嘛，是不 是吧？最好隻狗每個攬個你那些傻閪啊，成日即是不要說我這樣說你們，你哋真係有問題嘅 ，OK？ 第一咁撚大隻狗，你係可以唔見，你呢個係有問題。一唔緊要，係人都會有犯錯，放過你。屌你咁撚有心，你亦都可能知道自己咁撚粗心大意，你咪買個 GPS 俾佢掛喺條頸度咯。你起碼揾到佢死咗都見到條屍啊，啱唔啱啊？即係你唔好嗱，我就話俾你知，亦都仲有一樣嘢。我真的好想有啲全心思啦，叫做即系唔系话全部啊，有啲啦、嗯，我唔讲特定系边个啦。有阵时嚟到，你可能俾咗啲资料，系咪喺屋企附近唔见啊？呢样嗰样啊咁样问咗之后，你可能冇俾地，你觉得自己冇俾地知，可能你之前俾咗你唔知，或者你填咗份 form。咁正常，你嚟问我，你填份 form 系咪好捻正常啊？或者可能我收到风，你住边度系咪好捻正常？咁跟住我睇完就。好撚簡單噶嘛，嗰件事，你我要你填咗之後，跟住好啦，或者你有你嘅卡片，我就知埋你做嘢邊度添咁樣，冇嘢嘅，我入廁所 Google 下嗰個地方先，咁啊睇下咪圖片嘅，睇下啲圖片，睇下嗰頭邊頭有啲名勝喺度，或者唔好嚟，僅有啲附近嘅圖片啦，可能你可能嗰度有道門咁樣，呢道門你記緊住點樣，嗰道門喺點，好啦，跟住路，好啦，跟住出去。可能上身啊，开始问啊，睇紧住幅相，跟住又讲啊，我唔排除有真嘅，但我亦都可以好啦，肯定有假嘅，系啦。跟住问你边度？好，喺你喺屋企唔见啊？系喺屋企唔见嘅，放紧嗰阵时咁咯。跟住你无端端你画啦，画出嚟啦，你画道门出嚟，仲要拣道二画嘅，系啦，可能上面啲标记有幅字倒转嘅。啊，而家我就睇到呢一样嘢，我又睇到呢一样嘢。跟住可能你問嗰個主人家，佢有兩個反應，我哋要認唔認得呢、這個？一個第一個反應，永遠得兩個反應嘅，一個反應就認得，一個反應就唔認得噶啦，啱唔啱先？唔會唔知啊。好望一望一望，嗱，會唔會有見過呢個門啊？我喺佢眼見過呢個門喎、啊。第一個答法就係唔認得，唔認得龍龍各樣，唔緊要，你揸住，今晚翻去揾下附近揾下揾一揾。系啦，因为呢道门咧，其实潜意识系我喺唔系潜意识，我喺阿马底喺 Google check 咗，你嗰度附近系有呢道门噶嘛？咁撞到，哎呀，系啊，真系呢度啊，咁样咪中咯。OK， 好，咁第二个直情系佢之前真系见过嘅，我俾佢睇，系啊，真系有呢道门啊，即时灵验。 啊，即好多都係咁啦，你見到好多俾幅相佢啊，唔係李實中噶，正常李實中唔見咗好撚心急，跟住再俾幅圖你嗱，我畫嘅呢個係喎，真係好真係喎，仲要將我神化添，一有人屌鳩我，你出嚟護豬啊！即刻有冇睇過張繼忠嗰套戲啊？張繼忠最近喺 Facebook 有個 trailer， 嗰套戲叫做《達文西傳》啊。 Okay. 文西咩传咁样嘅，好好笑。佢讲话呢个世界上最好嘅行业就系压狗人。佢嗰度你讲动物传心事， 吓真系 噶，咁好好笑。咁啊，咁嗱，你得闲翻去大家睇个 trailer 啦，即系佢好好很正。好啦，我哋翻翻嚟呢度先啦。咁讲翻又系彩嚟嗰件事啦。我而家叻咗好多噶，去到大西洋我会翻翻嚟嘅自己。 你终于识 系啦，不嬲都识噶啦，俾你发挥下，唔系你有咩搞咧，系咪？嗱，又散咗佢，又翻翻嚟喎，而家咁啊，好啦，咁跟住講緊，咁你有冇咩諗法？覺得呢個放回係可以做得更好咧？天馬行空先， 放回 嗱，你問我我嘅天馬行空咧，就係、是我唔知啊，平定貴啦。我覺得咧，我覺得我理想之中咧嘅天馬行空係嗱，我係一個機構，我有好多嘅善款。但我不是说什么这只狗重伤我拿几十万去医它，我不是这一我不是无仇，我是另外一队，这队是什么呢？捕捉猪肉放回那队，而我是负责放回那部分，最理想的那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适合人质，我放回去、一个地点。我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地点可能我们、会迁移这狗，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或者做迁移这件事、真的可能找一些不會了無人煙，不會影響到人，人亦都不會影響到狗的地方，因為狗對狗的傷害是有限的，我知道只有人對狗的傷害才大的，這個 我覺得是只有人才去搞狗，狗不會搞狗你的人，其實真的不會搞狗你的人，你不想理他，他在山頭上 吃餐飯 很想開心的，他們不要緊、即我覺得這個團體要救他們，我就定期去到這個位置喂飯咯，是啊，定期去喂要飯，我覺得喂飯觀察和去修復才是最重要的。那他在這個山頭，我們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即是這個我天馬行空，這個是其中一件事，另一件事喂會不會說即是我們有些科技有些發明，我覺得天馬行空會不會是、譬如、有些好像、有啲儀器咁樣，可能綁住喺個身度啊，好或者 海龜嗰啲咯， 或者係或者係入咗晶片落去咩都好，咁就可以睇到。我唔好話太精細啊，純粹睇佢，譬如可能 check 住個心跳咁。我哋會唔會有呢啲嘢去？我哋有個控制台去望住啲。我明白有好多狗，所以係話一個有組織嘅團體去做。會不會是一些、會有垂死啊，或者有一些很嚴重的時候，你會知道他們有危險，或者他們的身體狀況已經去到極限，而因為 GPS 的發出的信號而找得回他，再救回他呢？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是啦，即當然你有 GPS 依家都有啦，不是什麼難事啦、okay? 有粒東西就夠了，而他這隻狗在這個位置我想大約找到的了，咁但係無端你唔會揾佢啊嘛，佢如果冇事冇講嘅話，咁你係應該係會唔會係因為 feel 感覺到嗰陣心跳或者血壓突然間又好異常，而去靠 GPS 去揾翻出嚟，而救翻佢嚟去救佢咧？會唔會可以係咁咧？有冇諗過咧？大家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都跟緊個軌跡行， 係啊， 個軌跡行個軌跡咁樣，即係好似我搞動保電影，屌你哋之前。你哋咁撚叻，個個你之前搞啦，應該點解又輪到我搞呢？我搞就話又攞光環又成，就算我攞你抵我攞啦，你唔攞啱唔啱啊？係咪先？你又攞唔到，又要話人哋攞好攞，係咪先？咁你會唔會諗多啲啲新嘅方法係幫助啲狗呢？係啦，有系統啲係嘛？如果你有陣時你問我，要等到佢去到重傷去救佢。除了是真的去救他，亦都可以是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定期的观察得不得先，可不可以有定期的观察先，什么叫什么呢？我放了、那隻譬如那隻狗叫彩泥，我放回去，那我是不是会有一年的年检先，什么叫年检呢？可能又再 要真係去我哋唔使捉佢嘅，我哋可能 根據 GPS 去到揾到佢，有隊人去揾到佢，揾到佢嘅時候，我哋離遠，好似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咁離遠嗰啲野生動物咧，你咪影緊住佢，睇到佢發生緊咩事嘅。咁你可唔可以又有隊人或者唔知邊個順便係影一影啊？呢只就係彩嚟啦，係啦，而家 OK 啊，佢都 OK 啊，即你明唔明白？即我覺得呢啲亦都話，或者我哋而家好興只狗受撚曬傷，跟住我哋影啲相上去，咁啊跟住人有人捐錢呢個只狗，咪好興嘅。你會唔會又好似孫明會助養兒童咁樣樣咧？咁呢只狗佢而家生重傷個樣，咁好啊，唔緊要啦，你哋大家可以捐款俾佢。咁我哋咧而家咧即做嗰樣嗰個服務咧，唔係單止救翻佢掟翻翻去，我哋就會係直情係會跟進埋佢之後究竟佢嘅喺嗰個流浪嘅生活健唔健康啊？即係會唔會啊？原來佢哋而家選緊坐館啊，選緊大佬啊，係有啲江湖仇殺同埋打鬥發生緊啊！我哋會唔會係睇呢樣嘢而去相對去 protect 到佢哋咧？係啦，你贊助嗰救助緊嗰只孫明會嗰只狗，究竟係得唔得咧？ 嗯， 係嘛？一樣，如果你當呢個生命係平等，其實係一樣係咁樣做嘅啫。OK， 不過只狗係唔會寫生日卡俾你啦，唔會寫感謝卡俾你。OK， 咁但係呢一個咧，你交代俾你自己嘅啫，唔係交代俾只狗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喺動保呢條路有啲創意啲嘅嘢發生，係嘛？同埋你哋嗰啲叫做係救狗嘅裝備，會唔會可以再先進啲咧？有冇人去研發呢一件事咧？嗱，當然而家你哋嗰啲設備叫做好懶，係好先進。你嗰個狗圈度啊，會唔會係有啲再先進啲嘅咧？我唔知道，係啦，會唔會有一啲令到只狗真係你捉佢係唔需要捉到佢受傷而捉到佢咧？同埋有冇一啲儀器係一去到捕捉佢嘅時候就好容易捕捉到佢咧？系啦，咁而家你見到好撚簡陋噶，佢哋放個籠喺度，只狗入咗去同唔入咗去，佢哋都唔知嘅。系啦，會唔會係喂有啲感應，係會你一入咗去閂咗籠，你個電話會響咧？係，其實呢樣嘢設計， 呢個 設計係好撚低能嘅啫，真係好撚低能。你咁樣係咪會加速到你嗰個營業額咧？嗱，你而家你又唔使混撚咗佢成晚。你又諗喎，你擺咗個籠喺度，夜晚黑佢混撚咗入去，突然間閃電啊、行雷啊、冧山泥啊，或者有啲冚家富貴真係食狗啊，你仆街啊，混咗兩隻喺度正喎，咁樣你就做埋幫兇添，係咪？你幾多嘢要可以用呢啲？其實呢啲科技低溝能嘅，其實一早已經有嘅啦。咁大家有冇諗住去開發下或者去咩？唔緊要，我亦都好深信，如果我而家做緊呢啲嘢，你有呢個產品。佢買過佢都唔介意買一個，因為呢個重用啊嘛嚇。會唔會你而家譬如放咗個籠喺度，一捉到你個電話響，你係咪即刻去搞咗佢？跟住你個籠可以繼續放喺度啊？你長期 keep 撚住放喺度得唔得啊？ 係。 其實你咪唔撚使搬咯，以後有冇諗過呢件事啊？嗱，我啱啱諗嘅啫，夠諗嘅啫。咁你個籠唔使搬出搬入搬出搬入咯，係嘛？你咪照擺喺嗰度咯，照擺嗰日嗱，仲有喎。我哋如果要玩玩得賤啲添，有啲人咪搞破壞嘅，可能收咗你個籠啊，抌撚咗佢啊，或者踢爛佢啊，屌你！我唔知，我噏啫，會唔會係有一個咁嘅警示咧？即係譬如佢一有人破壞佢，或者我唔知會唔會有 mon 會有 cam 影到佢啦，亦都可以噶嘛。咁或者佢整個籠嘅時候，你個手機又會響警報啦，你咪第一時間住隔離啫嘛，你咪過去隔離望下啲仆邊條仆街咯。你第一時間佢搬緊個籠，你已經可以周到佢啊，你即刻周到佢啫嘛，係嘛？你唔好話報唔報警拉到佢咧，你屌柒佢你都爽啦，係嘛？影埋佢相，呢度有專搞嘢嘅嚇。好啦，咁啊，即係其實我啱啱好講曬啦呢個嘢，咁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好嗎 ？OK， 好，拜拜。